7月4日，夏季转会窗第四天，颠倒了生物钟的星星众人齐聚训练室的时候，一边打着招呼一边登录游戏，心里大多琢磨的众人休息的时间里刷几个 boss。 这一天大家早上休息的较早，此时再来还是下午，张新杰应该还在游戏里，虽然颠倒作息错开了张新杰一部分时间，但碰撞还是难免，只不过现在是夜休，他们以逸待劳，总比大清早各个昏昏欲睡的时候去和张新杰交手要占便宜。登录游戏的功夫，陈果照例随意地刷刷荣耀网站，结果就看到昨天才刚刚登上新闻头条的林敬言转会霸图的消息已经被撤下，新出现的又是一条极其重磅的转会消息。百花战队全明星选手唐昊以转会费1000万的身价加盟呼啸战队。呼啸俱乐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同样是在中午，这会儿早结束了，有关这转会的议论已经铺天盖地侵占了各大荣耀板块，实在是这条转会的信息量实在太大。1000万，这是荣耀竞技史上的第一转会身价，同时也是头回突破1000万元的交易。当然，这是外界不知道叶修他们和轮回的那笔2000万的技能书交易，就这么以为了。再者，这笔转会和昨天刚刚上过头条的林敬言的转会也是有很多瓜葛的，这是新老两代流氓高手的交替。就在全明星的新秀挑战赛上，唐昊以下克上击败林敬言的时候，联盟里更多的传言都是百花战队会砸大钱收购唐三打来将唐昊彻底福利，结果到了现在发生的却是唐昊投奔呼啸战队。林敬言昨天刚转出，唐昊今天就转入，像这种王牌核心人物的转会很难是在这样短短一天里去敲定，所以目前普遍的认识都是呼啸战队早已经准备好了要收购唐昊来取代林敬言。倒是林敬言正巧在这一转会完成前就已经转走，免去了在队里遇到这个替代者的尴尬，而呼啸战队也由这一转会露出了他们狰狞的面孔。霸图接纳老兵林敬言，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收留，而呼啸战队以打破转会身价的1000万交易收购唐昊这等如日中天的核心王牌人物，倒是更显得有搏杀冠军的决心和勇气。一时间，呼啸战队从上到下，从官方到粉丝都是振奋不已。这支迄今为止还没有进入过总决赛的准强队，一跃就成了无数人眼中的冠军新人。强势的唐昊，猥琐流的大师方睿，还有刚刚拿到最佳新人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赵宇哲，再赋予其他实力不俗的一些队员，呼啸战队的未来确实看起来十分光明。倒是百花战队居然直接放手了他们目前唯一可以仰仗的核心人物，乍看之下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实际想来，这交易其实比起他们收购唐三打还是要合理靠谱一些。每一支战队的风格大多是以核心选手构建起来的，而核心选手却势必要辅以核心角色不可，于是到最后每支战队的战术风格通常是通过核心选手的风格和核心角色的职业来双效决心。百花战队一直就是一个以弹药师为核心的团队，这个套路他们打得熟了，倒是呼啸战队才是以流氓为核心的班底。百花战队真把唐三打收购过去，真以唐昊为核心构建全队的话，就要彻底改变他们习惯了多年的战术风格了。上一赛季因为唐昊的强势崛起以及队中操作百花缭乱的弹药师选手邹远的平庸，他们差不多就已经是在这么打了，但是他们的成绩并不能让人满意。唐昊手中的流氓角色德里罗确实不是特别突出的账号，但都是职业的，差 差距也不能大到哪儿去。有唐昊这么一个出色选手，百花战队自然也会在这个角色上花功夫。所以成绩不好的原因，角色其实是次要的，主要还是百花战队对这种新战术的不适应。新一个赛季，百花战队就算给唐昊收购来了第一流氓角色唐三打，百花战队就能迎来新的春天的？很显然，百花战队并不这么看，他们宁愿放弃唐昊。而呼啸战队呢，流氓职业本就是他们的根本，拥有最强的流氓角色，得到最强的流氓选手来说，对他们自然是一个绝佳的选手。在这样的条件下，唐昊终于以荣耀最高身价转会成功。呼啸战队得到了他们最想要的，而百花战队呢，在拿到这笔创纪录的转会费后，也有条件在联盟中再去寻找一位出色的弹药师选手，取代上赛季被证明不堪大用的邹远。这样的结果对于双方而言才是双赢的局面。 一次很漂亮的转会。 就在陈果还在唠叨着怎么是唐昊去呼啸，不是说是百花要买唐三打的吗的时候，叶修已经对这转会做出如此结论，而有关这转会的大堆分析议论也证实着叶修的判断。呼啸和百花之间的这笔交易的确是思路极为清晰，让人一目了然，比起霸图战队收留林静妍这个老兵还掷地有声地声称是为了冠军，让人心里有谱多了。夏季窗口也从这一创身价纪录的转会彻底打开了，这一天完成的小笔转会还有三笔，只不过都是中小战队的，有交换有收购，都是身价不过百万的替补选手，实在无法引起唐昊这级别的广泛关注。星星的众人这一面议论着转会，一面终于是进了游戏。展楼兰等四会长也差不多时间到了，先是一起互通情报，核对了一下这一白天刷了几个 boss。 从早上到下午，神之领域这边共刷掉了四个野兔 boss， 从时间段上来说还算均等，看来众人纷纷都在祈祷的张新杰在 boss 不在的状况并没有实现。众人唏嘘叹息了一下，几位会长开始铺下人手准备战斗了。现在他们是会长不在的时候，索性就不去折腾 boss 这回事了，省下来时间大家多休息，能一起熬的就一起熬。接下来的张新杰休息的时间，双方是肯定要碰撞的，不过以逸待劳的联手党们倒也没有太畏惧。霸气雄图固然有团队更强的优势，不过这也只是让他们抢到 boss 的几率更大些罢了。抢 boss 这种事儿，终归难有百分百的命中率，哪怕是有大神坐镇，有时候也会张罗不过来，让其他工会最终抢到的事情发生的。碰撞在众人上线后不久就发生了，并不畏惧对手的联手党，这一次却没有讨到便宜。这一次是霸气雄图兵分了两路，在一路防守的同时，另一路侧翼突上骚扰。叶修领精英队准备以强大的攻击直接击溃对方骚扰。战斗法师神说要有光，正如领军大将一般突在最前时，一记神秘的黑砖突然飞快，时机恰到好处地掐断了神说要有光的攻势。 谁乱丢砖头啊？ 叶修叫着。神说要有光的视角四下转着，结果却是没有找到目标。这一来心里顿时猜出了个七七八八了，林静妍八成就是这位。他没有和张新杰换班，倒是和张新杰并肩出击了。流氓这个职业风格是多变的，可以霸道也可以猥琐。林静妍可是一位流氓职业级大成者，现在状态不如以前，那掉的主要就是反应手速，经验和意识只会比以前更加老辣。现在是网游里的大规模团战，借着多人的掩护，这一黑砖丢的连叶修都找不到他是在哪里使坏，水平可见一斑。 神说要有光的冲击被打断，八旗雄图的团队立刻急冲上来。林静言不止在让自己的角色攻击，同时还在指挥着队伍把握时机。但叶修此时麾下这伙精英团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实力都是超过网游玩家水准，面对面的冲杀不用太多的战术技术就可以强吃。 这伙果然厉害。 林静言的流氓确实是畏缩在团队当中，观察着战斗的局势，给张新杰发去消息。 是的。 张新杰显然是给林静年介绍过当面对这伙人时会怎样的一伙对手，所以林静年才会由此感慨。 苏沐橙也在。 林静年捕捉到了场面上和神说要有光打配合的枪炮师的身影。 他们那一小撮精英人员的战斗力非常强悍，硬拼肯定吃亏，最好还是发挥我们的整体战斗力更强的优势， 在牵制住他们这一小股精英的时候加快蚕食他们的团队。张新杰说。 正应该如此。 林静年这正回复消息呢，但自打完还没来得及发出，老辣的经验让他先一步判断出身后有意，连忙操纵角色一个闪躲，就见一块板砖哗一下擦身而过。这一下让林静言都惊出了一身汗，这莫名其妙的哪儿飞来的一块砖呢？林静言连忙转过视角的角色，结果就见那边一个非霸气雄图的流氓拳打脚踢的就厮杀过来了。 开什么玩笑，这砖都乱丢来的吗？ 林静言以为这一砖是有人对他偷袭的信号，但是这一眼过去，人流氓貌似是在和其他人缠斗，没把他放心上啊。换是平时，林静言肯定会去考察一下这个流氓，不过今天他却记得他的主要还是指挥团队，用团队的力量拼取到 BOSS 争取的胜利。